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铺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火凉汤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菜。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周瑜周公瑾前去拜见吴侯孙权，当然这也是孙权非常期待的，因为是战是降，他特别想听一听周瑜的意见。那么这位水军大都督又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吴侯孙权下了个请字，中军官传上话去： 主公有请周都督。周瑜告进。周瑜告进。几声周瑜告进，周瑜迈大步腾腾腾走到大堂之上，用眼睛那么一扫视。您别瞧周瑜这两只眼睛，看到这些文官，就这些投降派，他的眼神必然带出来。这些人就一哆嗦，心说昨天已然到了都督府，都督说了今天面见孙将军，决心请降啊，干嘛这样？然后拿眼睛一看，老将黄盖、程普、韩登，拿眼睛这么一扫，哼，这些战将信心百倍，周都督说一定跟曹操决一死的。周瑜、周公瑾来到孙权的桌案之前，深施一礼，周瑜参见孙将军。哎呀，公瑾呐，连日来在鄱阳湖训练水军，为国操劳，应该如此。好啊，故事十分想念于你。请问孙将军，而今曹操大兵南下，雁长江下边，连营300里。我听说已然驰戍于江东，不知道主公尊意如何？周瑜问得很明白，现在曹操大兵南下，雁长江下边，连营300里，听说他的檄文已然到了江东，不知道您决定怎么办？孙权没说话，伸手把檄文拿起来，往前边一递，恭请官来。中军官接过来，马上递到周瑜手中，周瑜打一看。曹操的檄文，孤进城递命，奉诏伐罪，毛回南指，金宠雄兵百万，战将千员，欲与将军会列于江夏，共伐刘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幸勿观望，俗此回音。周瑜看完曹操的檄文，啪往旁边一扔，这中军官手还真快，啪就接过来了。周瑜转身行一抱拳：孙将军， 曹贼欺江东无人。江东已立三使，岂肯归降曹操啊？不知道孙将军连日来跟众文武商议，是战还是降？公瑾呐，文官要降，武将要战，我拿不定主意，就请公瑾替我决策。岂知周瑜、周公瑾的气势已然带出来，叭一扔，老贼欺吾太甚，那意思我就要打了。像张昭他们这些谋士就应该明白呀，不明白。昨天去了，周都督说了，所见相同，归降曹操，战则一保，降则一安。你倒看看周瑜这态度啊，嘿，还认为周瑜跟自个儿一头了呢。这些谋士把头一抬，这么一晃悠啊，有的手中把玩，男人带着玉呢啊，把玩这玉，一会儿周都督说归降，我们可以保妻子全不贵。周瑜、周公瑾问孙权：“您跟手下众文武商量，到底是打还是降？”孙权看着周瑜、公瑾呐，文官要降，武将要战呐。请问主公，何人主降？子布，众人愿意故归降曹操。哦。周瑜、周公瑾转身行迈两步，走到张昭、张子布面前。子布，愿问投降之意。既然你带头归降，我问问你为什么要归降曹操？张昭心说，这回可发表议论了啊！舌战群儒的时候我斗不过诸葛亮，现在周都督一问我，我一发表议论，大家伙归降，因为周都督已然同意我的主张了。其实曹操是太大了。哎呀，都督，你想想，曹操借天子之名，借朝廷之名，他现在这当今丞相啊，天兵不可抗拒呀、啊。再说曹操灭了吕布，灭了袁术，灭了袁绍，而今又得了荆襄，率汉马步军七八十万，又招募新兵，势力太大，江东兵太少，不能拒之。再说了，我们江东虽然兵精粮足，据长江天险，现在曹操得了荆州，沿长江下寨，长江唯我和曹兵共有，打不了啊，所以还是归降为是。战则难保，降则易安呢。确实踏踏实实能够保住江东的事业，将来咱们再想办法以图后继。旁边这些战将气坏了，都归降了还图什么后继啊？周瑜、周公瑾听完之后，唰的一下脸就变了，剑眉往上一挑，虎无一争，此迂腐之见也。你这臭念书的，都烂了，迂腐之见也。张昭刚要说话，周瑜、周公瑾转身行，面对孙权，主公。曹操借天子之名征讨天下，我周瑜、周公瑾由打鄱阳湖回来，就惦记面见主公您。您想一想，江东已立三世，江兄占着父兄之一业，坐镇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民心归服。此一次曹操大兵南征，犯兵家之计。首先表示决心，说我周瑜说了，说孙将军你占着父兄之余业，你的父亲长沙太守孙坚，你的哥哥小霸王孙策、孙伯符创下江东了，你是第三代了，江东已第三世了，仗父兄之余业。而曹操呢，借天子之名，他是国贼。曹操此一次大兵南下，犯兵家之计。孙权正想听周瑜、周公瑾的意见，曹操犯兵家之计，那么兵家之计就是他不应该打仗。我得问问周瑜、周公瑾，他到底犯了什么兵家之计？公瑾讲。周瑜、周公瑾转身行，众位，众位先生，列位将军回身一抱拳，孙将军。 曹操指挥人马大兵南征。您要知道北方水土未平，西凉有马腾韩遂，曹操久于南征，那么马腾韩遂有没有变化，那是曹操的虚幻，这是曹操一计也。犯兵家之计第一件事，确实曹操大兵南下，后边虽然说你把吕布灭了，袁术袁绍灭了，宛城张绣也归降了，现在刘表这地盘也没了，可你要知道西凉有马腾有韩遂呢，你久于南征不是跟现在是嘚嘣就回去，哪怕坐地铁呢，坐完地铁再找快铁呢，不成的话坐飞机呢，呲嘣就回去了，是吧？直播地坐游轮啊，可别坐马来西亚那游轮啊！我也看了那游轮没法坐，敞篷的也没什么意思。本来我还想坐游轮玩玩，一看那个，我还没看那游轮的，我就看见消息，我跟我们老伴说，我说我不坐游轮了。说你好好看，我一看，哎呀，敞篷的呀，这没意思。那么曹操大兵南征，由打河南一直到了长江，到荆州，到江夏这儿沿长江下寨。如果说马腾韩遂由打西北方向出兵，由打后头抄着曹操的屁股又打，那曹操就干了。所以您看后来火烧战船吃瓢兵啊，诸葛亮借东风，诸葛亮草船借箭，黄盖献苦肉计，阚泽下诈降书，庞统献连环计，庞统献完连环计要跑，徐庶把他揪住了，我给你嚷去，你们定的这计策要火烧曹操大兵，你别那么缺德行不行，你嚷完了以后江东就完了，那不行，不能把我烧死，你得给我出主意，我告诉你，你散布流言蜚语，你就说西凉马腾韩遂动兵了，曹操一害怕，你借这机会要点兵，你就得一安了。嘿，徐庶一想这主意不错，回去就嚷嚷，和西凉马腾韩遂出兵了，把曹操吓坏了，跟大家伙商议，徐庶说的，我在军中什么寸功未立，您给我3000人马，我带着兵去镇守大散关。曹操立刻答应了，都说徐庶进曹营一语不发，你看给我出主意吧，我镇守大散关，来张霸带3000兵走，不但他活了，张霸跟3000兵也活了。所以说曹操特别害怕后边着火，怕的是谁，西凉的马腾韩遂。周瑜周公瑾确实是个大军事家，周瑜告诉所有的文臣武将，告诉主公孙权孙仲谋，曹操久于南征，北方水土未平，西凉有马腾韩遂，曹兵久于南下，犯兵家一计也。孙权孙仲谋点了点头，好讲，孙将军，曹兵不习水战，此一请大兵南下，跟我江东人马在长江交战，舍鞍马仗舟计，二计也。好，大将甘宁甘兴霸一挑大指都喊出声来了，因为甘宁在水中好有名的锦帆贼，曹操的兵将行吗？在北方不惜水战，到南方打仗，舍鞍马仗舟计，不骑马了，在船上打仗，要怎么连环计能成功呢？老在这晃悠，一晃悠就晕就吐，你想能行吗？那时候的船只的战造已然都不简单了，跟现在的大游轮没法比，五星级酒店上边好几个，是吧？竟是大饭店，吃哪儿的餐都有。我也听说，我也没去过哈。我不是没钱，我没工夫，我一走了书馆怎么办呢？是吧？曹操舍鞍马仗舟计，北方人善于马不战，结果不骑马了，不打了，没事上船上没人运船来这吐来，兵家之计二计也。孙权孙仲谋两只眼睛看着周瑜周公瑾，听着文武官员也听着，孙将军，而今是隆冬季节，马无蒿草，三计也。大家一想，对呀，现在隆冬季节，马无蒿草，马没吃的，说人没粮食都够呛，马没草吃也不行，掉粮食哪那么容易，掉蒿草哪那么容易，一般的骑马出来打仗都就地割草， 没事一千匹战马都背着草，那得背多少草啊？隆冬季节马无蒿草，没地也不长草，冬天了犯兵家之计，三计也。孙将军，北方人水土不服，到了南方多生疾病，无法打仗，四计也。嘿呦，孙权一听，行了，五计六计七计八计，这玩意儿就甭打了。听，周瑜不说了，就四计就够了。住口！而今曹操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国之贼也。将军，雄才大略，仗着父兄之基业，正应该称霸于天下。请主公赐我几千精兵，我周瑜、周公瑾指挥人马跟曹兵决一死战，保着孙将军稳坐江东。嘿呦，孙权、孙仲谋这么多天都不踏实，听着这话这舒服啊，太舒服了。好，孙权听到这儿，蹭一下站起来了，攥宝剑的暗风红，宝剑要出匣。周瑜明白了，孙将军骂，公瑾有话话讲。孙将军，您决心破曹吗？决心与曹兵抗衡，不灭曹操，誓不罢休。孙将军，话虽如此，曹操确实兵多将广，愿长江下寨八至三万人马炸成百万之众，而我江东兵微将寡，是不是孙将军确有此决心与曹兵一战？这话是再次刺激孙权呢。孙权宝剑擦楞，站在这庄安后头，把宝剑举起来了。大家伙一瞧，这在谁呀、啊？好多人都瞧张昭，就他给我归降了。张昭往回这么一吞，孙权手拿宝剑对着庄安，把庄安砍去一脚。众位将军，列位先生，公瑾劝我以曹兵决一死战，我决心已定，再有言降者，以此捉案相同。这些谋士不是怎么商量，全摸脖梗子。再有言降者，以此捉案相同。然后孙权手拿宝剑，公瑾听令，赞，命你为水军大都督，程普为水军副都督，鲁肃、鲁子敬为赞军校尉，带领江东的人马在江畔行营启动兵将。我把此剑赐予公瑾你，今后凭此剑指挥调动江东的人马，有不服从将令者，此剑斩之。遵令。周瑜、周公瑾雄心勃勃上前接过孙权手中的宝剑，孙权把剑鞘解下来，中军官接过去交给周瑜，周瑜宝剑还匣，双手一举，面对文武群臣，众位将军、 列位先生，孙将军将此剑赐予我周瑜，明日江畔行营听令，如有违抗军令者，一期禁令五十四斩。麦达腾腾腾就出去了，整个厅堂之上鸦雀无声啊。主战的高兴，主降的不敢说话了，于是众汉相同。再说明天周瑜、周公瑾江畔行营听令，是文臣也得到，武将也得到啊。孙权一甩袍袖，腾腾腾退堂了，文武官员各自散去。这就说明周瑜、周公瑾看见了孙权有抗曹的决心，宝剑砍下周安一脚，此剑赐给周瑜，如果有不服从禁令者，一期禁令五十四斩。鲁肃高兴。周瑜、周公瑾传完命令，手捧宝剑出了孙权的府，陇思江镇等班安上马，带领手下人马回到了都督府，高兴 下了马了，有人把马接过去更换衣服，然后更换便服往这一坐，家人把茶沏上来了，坐这喝茶。陆苏来了，都督，子敬啊，孙将军决心抗曹。诸葛亮不是说了吗？诸葛亮有主意，能够帮助江东灭曹操，战败曹贼。你赶紧去把孔明先生请来，请孔明先生出策，绝计破曹。好，您候着。鲁肃、鲁子敬赶紧出去了，奔关羽，把诸葛亮请来了。当然，这一道上不闲着，说鲁肃不说话，鲁肃爱说话着呢。尤其跟诸葛亮，诸葛亮也爱问着呢。啊，望闻问切也得问问，到底周都督、孙权他们都怎么想的？问明白了，来到都督府了。到都督府面见都督周瑜出营，然后分宾主落座，咱们书不细表。有人献上茶来，诸葛亮往里一坐，喝点茶，手拿羽扇，都督您找我何事？孔明先生，孙将军升堂议事，将宝剑赐予我周瑜，命我为水军大都督，程普老将军水军副都督，子敬为赞军校尉。诸葛亮当然明白水军大都督全国的兵权，泰山之众就给了周瑜了，副都督是老将程普。鲁肃的赞军校尉等于什么职务呢？等于最高的参谋长，可以参议军机，仨人开会啊，可以表决。孔明先生，我家主公既然决心破曹，今天把你请来，想孔明先生出一妙策，用什么办法可以破曹操83万大兵？打住，我不是拦您高兴。您说孙将军决心已定吗？决心已定啊，宝剑砍着朱鞍一脚，宝剑刺给我了，再言投降者斩，与朱鞍相同，决心已定啊。不对，现在您让我出计策还早点，恐怕孙将军还有疑虑啊。啊！周瑜、周公瑾两只眼睛看着诸葛孔明，明明我瞧着孙将军手拿宝剑砍进朱鞍一脚，把宝剑赐予我，言投降者与朱鞍相同，怎么能说还有疑虑呢？都督，虽然孙将军在厅堂之上有此决心，但是孙将军还是怕。我家主公怕什么？怕的是曹操兵多将广啊！你想想曹操83万人马，江东能打仗的有多少？说曹操不惜水战，现在刘表手下的水旱马步军都归了曹操，水军大都督、水军副都督那是蔡美、张允，久在荆州，他们二位可善于用兵啊。孙将军虽然宝剑赐给都督，但是孙将军仍有余力。那你孔明先生之见呢？都督，请您深夜过府，单独跟孙将军谈谈，解去孙将军的疑虑，以曹兵兵数开解之。孙将军决心在下，您再出兵，我孔明一定效犬马之劳。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